十足奔跑过田野，站在那树旁呼唤我，一直呼唤我，再呼唤我，呼唤我。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满江在2016年央视的真人秀节目《中国好歌曲》的节目现场所带来的《归来》这首歌，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还获得了当年年度的十大金曲。有人说满江的这一曲《归来》唱的是天地苍凉，仿佛是远古初明见到的云与雁，风与光，辽阔中有一份孤独，动荡中有一丝安详。也有人说时隔多年再次重新归来的满江，他蓄须梳辫，浑身上下散发出的是一股文艺帅大叔专属的沧桑范儿和艺术感。如今再度回到公众视野，满江似乎已经与这个世界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有人这样定义说，不去做大众娱乐的破坏者，他是在静观其存在，在各色人与事中关心，再将这种感悟传递到自己的歌声中。这样的定力让他的音乐作品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素朴中却更见人世的阔然与深沉。而我个人觉得归来是一个很温暖值得玩味的词，很有意思。所以你看满江在唱了这首歌之后自己有写，我从未离开，却在你思念时归来。这就让人不得不想到他沉寂的这些年华，那段日子算是归去吗？归去为求初心，归来为觅知音，满江如是。这是一个网友曾经对他的这首歌，包括他当年回来再唱这首歌的一些文字描述。可是这首歌红火了没几日，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这种争论。因为很多人就拿出了一首英文歌，说满江的这首歌曲跟这首歌实在是太过相似，所以是是非非争论了很久。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irty Paws， 脏爪子。其实2016年这首歌刚刚出来，大家才开始争论是否有借鉴的这种状态。我就在节目当中有意地把两首歌连着放了一下，只是当时我没有做出任何的评论，因为我固执地认为一档音乐节目最大的宗旨就是把好听的音乐抓过来，然后把音乐当中该有的情绪传递给你，然后带着你去听歌，感染你的心情就够了，不必参与这是是非非的争论。而今天为什么突然又把这首歌拿出来然后再说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已经过去两年了，不管当年的争论最后的这种定论如何都已经不再重要。我甚至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时间的手都可以抚平。这个时间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英文原版 Dirty Paws 脏爪子。 Jumping up and down the floor, my hat is an animal, and once it was an animal, it had something more than law. His son was an okay guy, they had a pet dragonfly. The dragonfly ranWe'll be right back. sky wasn't big enough for them all. The birds, they got help from below, from dirty ponds and the creatures all snow. 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话题继续往下说，前面我特别介绍的是满江的2016年所带来的音乐作品，叫做《归来》。当时这首歌真的很火，甚至可以说是惊艳了很多喜欢听歌的人。但是这首歌出来没多久，就引发了一些争议，因为很多人都说这首歌跟一首英文歌曲，就是前面我们刚刚听到的《Do the Pass》，实在是太像。的确也有点这种相似度哈，但是我觉得满江的演绎其实跟原版不，这地方不能这么盖棺定论，应该说跟这首英文歌曲多少还是有一些风格上的转化，甚至我觉得就满江的归来更有这种沧桑和故事感，所以我更喜欢中文的版本。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中文歌曲的意思你耳朵就能够听明白，可是英文你还要费劲地听出它歌词当中所唱的是什么。所以文化传递可能反应要慢一些些。当然除了这个有争议的说法之外，当年很多人在听满江的这个归来的时候也说，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2014年张艺谋的那部电影归来。所以在这时间我想延续这种听歌的线索，继续跟您一起来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吴青峰所演唱的版本，跟着你到天边。 昨天的身影在眼前， 清风所演唱的《跟着你到天边》，这是2014年张艺谋所执导的电影《归来》的推广曲，主题曲其实也是这首歌，只不过我们在电影当中听到的是韩磊的版本，而在就是这部电影刚刚做宣传的时候听到的是吴青峰的版本。我喜欢这首歌，说实话，不论是吴青峰、韩磊，亦或是后来我们听到的常石磊，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有个综艺节目叫做《先入为主》，里面两个唱美声的又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喜欢它就是因为它是改编自一个老的民歌，叫做《渔光曲》，所以你在听这首歌，你会觉得很亲切，仿佛也可以找到自己童年时候听这首歌的一些情节。可是今天我们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不想跟你过多的去评价这首歌，而是想跟你说说老谋子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根据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改编而来。说实话，看过这部小说的朋友可能都觉得这本小说不好拍，因为里面涉及的事情太多，那么多的文字和故事的这种脉络，想要通过一两个小时的电影拍摄出来真的相当的难。还有就是我觉得严歌苓的文字，它所透露出的是很强的画面感，可能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就直接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脑补了人物情节的递进，包括 那些情绪发展需要的空旷的长镜头。有很多时候有很多情绪，包括当时的背景，故事的发展，都是你在阅读过程当中的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是讳莫如深的。这本书写得相当精彩，它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7分。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被那一种不爱后的爱，不自由后的自由给折服了。小说我看了3遍，说实话感动得一塌糊涂，甚至有的时候被震撼。我没有办法准确地描述出我为什么会那么感动，那么喜欢这本小说，所以我时常会跟身边的人去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我甚至觉得不管什么人想要把这本小说拍成电影去概括它，可能都辜负了这个叫做陆范石的这个传奇。所以比起小说，我觉得电影骨子里更像是宁静祥和的平如美棠。我们不论这个改编剧本是不是张艺谋所愿，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影成品，它的剧本最初的改编，但是我觉得它最终走向的其实是跟电影的走向是有一些差别的。甚至有人说，从某种角度上，张艺谋从严歌苓手上最终买走的只是两个主角的名字，陆焉识和冯婉瑜。各花入各眼吧。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本小说，建议你去看看小说再来看电影。来听南方二重唱的归。 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影，晚风伴暮色沉寂。轻舟翩翩黄无影，两岸上薄雾轻临，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边溪，望着潺潺流絮，能否载我离愁东去。钟鼓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影，牧笛正催送归去。白玉浮影，晚风伴暮色沉寂。轻舟翩翩黄孤影，两岸上薄雾轻临，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边溪，望着潺潺流絮，能否载我离愁东去。钟鼓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影，牧笛正催送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浮影，晚风伴暮色沉寂。轻舟翩翩黄孤影，两岸上薄雾轻临，牧笛正催送归去。我伫立边溪，望着潺潺流絮，能否载我离愁东去。钟鼓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 在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拂衣，牧笛正催送归去。 听到的歌曲是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归》，收录在他们1992年所发行的专辑《回归线一》当中。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叫做李台元。谢谢玩味这首歌的歌词，相当相当的考究，所以你不得不佩服那个时期人们在创作音乐作品的时候，不单单想要把旋律创作的朗朗上口，让你过耳不忘，就连歌词也希望写的绝对工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歌听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想到的不单单是南方二重唱，当时第一次在现场听他们唱这首歌曲带来的那种享受的感觉，其实我会想起另外一个歌星刘文正，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刘文正所演唱的版本。说到他，你真的不得不去佩服他，因为他算是真正的把校园民谣发扬光大的第一人。还有就是在他最红的时候，他急流勇退。你算一算，如今他淡出人们的视线，从91年到今天27年，快30年了。可是人时不时的会有人会提到他，怀念他，甚至会有一些人还在念叨，就说能不能再请他出来开演唱会。前一段时间我还看过有新闻说有人愿意出多高多高的价格请他出来再唱一场，只是被他拒绝。还有新闻传刘文正现在老态龙钟，说谢绝曝光。当然还有他的前经纪人夏玉顺为此就出来说他在美国外形保持得很好，一直做房产生意，他没有退休，只是转行而已。相信听到这消息，喜欢他的朋友还是觉得很欣慰，但是多少会有一些遗憾，因为听不到他的现场和他的新的作品。不过呢，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为他高兴，至少他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是他当年刚刚出道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的标题歌曲《诺言》。 我曾为他许下诺言，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大家在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购买和收藏冬奥会特许商品，留下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特殊记忆。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具有历史与冬奥特色的徽章，方寸之间展示北京冬奥文化的贵金属，以及充满冬奥元素的日用品，独具特色的冬奥服装，在店内都可以买到。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您可以拨打400-015-5151进行咨询，也可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商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补充南下弱冷空气影响，夜间本市大部分时间会吹偏北风，扩散条件总体较为有利，大气透明度有所改善。早上空气比较清新，对户外活动和晨练有利。最低气温在-3度上下，外出要注意保暖。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起伏不大，适宜出行。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到的是1992年陈慧娴所发表的同名专辑《归来吧》的标题歌曲。这首歌可以说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甚至可以说是陈慧娴比较有标志性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作词郑国江，作曲陈小霞。我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收集前可能会有很多文艺青年，特别是对整个华语流行音乐比较了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首歌是改编翻唱自陈小霞在1991年所发行的闽南语专辑《大脚杰仔》里面的《傀儡汪仔》。歌词当中有几番离合再相聚，成功挫败懒管他，悲哀应有他，快乐唯有他，跟他受苦也罢，他呀他，那日归家。这首歌所描述的就是一对夫妻，丈夫为了事业长期在外面打拼，偶尔才能够回家，而他的妻子却看出了他的那份不开心，所以呼唤他回来吧。这样的一份内心独白，你可以感受到是有很深的爱意，而你听到副歌部分好像是有一段什么阿嘎雷阿呀，说实话要唱起来可能好说一点，但是要读就感觉好像发音不对。这是闽南话，意思是傀儡汪仔，指的就是他这个被事业操纵的丈夫不能独立，完全被工作占据了所有的精力的老公。联系归来吧的意思，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完全被操纵的丈夫。听到这样的情节，听到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心有一点点揪起来了？原谅作为 DJ 的我，我的思绪比较跳跃，因为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琼瑶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望夫崖》。这个事件就想跟您一起来分享当年高胜美为这部电视剧所配唱的同名主题曲《望夫崖》。 痴痴地等待。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齐秦所演唱的《望春风》。 冬夜无伴绣顶的清风对面吹，十七杯花未出嫁，等着少年家想甲人注定，想要问伊嘛惊歹势，心内担疑 所演唱的《望春风》，这是非常老的一首台湾地区的老民谣，1933年由歌星纯纯演唱。这首歌作曲邓宇贤，作词李灵秋。 从歌词方面来感受，这首歌唱的是一份少女思春的情绪。而根据词作者李林秋晚年回忆和一些学者后来的考据，说这首歌应该创作灵感是来源于《西厢记》中的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齐秦在1994年所发行的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当中所演唱的版本。而说老实话，这些年我们听到这首歌的版本不计其数，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邓丽君、蔡琴、齐秦，还有江蕙、江淑娜、张清芳，哦，要说我觉得可以说一大长串的名字。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继续往下听，我们听到的人就是一个翻唱，万芳《归去来兮》。 天远江无，是多少年来的徘徊，啊，究竟苍白了多少年，是多少年来的等待呀，啊，究竟战斗了多少年，归去来兮，吉他将无，吉他将无，是谁忘记了你们，任你们荒芜。敲敲吉他呀，重重地敲，让我凉凉的歌喉擦亮你的脸。波波流旋啊，轻轻地拨，让我满手的喉间摸进你的笑，你的笑。双手啊，紧紧地握，让我真挚的手背温暖你的手。大声的哭啊，轻轻的哭，让我思念的热泪化成你的泪，你的泪。多少年来的等待呀， 首《归去来兮》翻唱的版本也很多，但我个人比较喜欢万芳所翻唱的版本。这个版本收录在万芳1998年所发行的翻唱民歌专辑，叫做《林万芳的歌本答案》里。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觉得《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句话很熟，原因是电视剧《归去来》好像在里面重复了好几遍，对，罗晋出演的那部电视剧。这句话原出处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词，《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它指的意思就是归隐乡里，常常所带的意思就是要淡泊名利，回归自然的意味。我每每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说实话想到的不是万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归去来兮》，我第一时间跳戏的是琼瑶的另外一出戏《庭院深深》。说实话，因为当初这出剧上映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我并不知道这出戏到底讲的是什么。我只清晰地记得主题曲当中有唱这样的歌词：多少的往事已难追忆，多少的恩怨已随风而逝，两个世界几许痴迷，几载的离散欲诉相思，这天上人间可能再聚，听那杜鹃在林中轻啼，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是不是听完这样的歌词会有一种这样的感慨，就是世事太复杂，不必太较真，不如归去，享受田园牧歌。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蔡琴所演唱的这首《庭院深深》。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多少的往事已难追忆，多少的恩怨已随风而逝，两个世界继续痴迷，几载的离散欲诉相思，这天上人间可能再聚，听那杜鹃在林中轻啼，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什么都想尝试，什么都想探索，好天气去散步，